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一课比喻。 弟兄姐妹平安，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，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。上一课我们学的是带领查考新约书信的时候当注意的事，当注意的就是书信的特征和书信中常提到的题材。书信的特征是第一，迫切而且有目的，多数书信呢都是在很迫切很紧要的情况之下写成的。第二，真理和生活并重，书信注重真理的教导，也关怀信徒的实际生活。第三，书信呢，多数都有相当显著的主题。至于书信中常提到的题材，有信、望、爱、死、活、福音等。此外呢，我们也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例，作为查考新约书信的示范，但愿对弟兄姊妹都有帮助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复习过上一课的主要内容之后，现在我们就进入第十一课，查考比喻的时候当注意的事情。圣经里有很多比喻，路加福音里面呢就记载了主耶稣说的三十几个比喻。主耶稣常常用生活上的话题或者是一些经典的故事来讲属灵的真理，用属地的故事解释属天的奥秘。解释比喻的时候呢，当留意以下几个原则。第一，注意比喻的上文下理。从比喻的上文下理，往往就可以找到跟比喻有关的重要资料。例如，比喻是谁说的？说给谁听？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呢？比喻的目的和中心教训是什么？这些资料呢，往往可以从上下文里面找到。那比方说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到十六节，葡萄园的工人这个比喻。这个比喻是谁说的呢？对谁说的呢？为什么会说这个比喻呢？这就得留意上下文了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有因为这个词，可见这个比喻跟上面的十九章有关系。从十九章就可以知道，是耶稣对门徒说的。先是一个少年财主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得永生，耶稣叫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还要来跟从耶稣。这个少年财主听了，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后来彼得问耶稣，主啊，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将来会得什么呢？彼得表现了论功行赏顾功的态度。主耶稣回答，他们将来要得百倍并承受永生，然后补充说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这话怎么解释呢？紧接着主就以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来加以说明。就这样配合着上下文来看呢，可知主借着这个比喻教导门徒不要以计较工价的心态侍奉他，否则将来也许会大失所望。主耶稣要门徒明白，尤其要彼得明白，不要以为自己是第一批门徒，付上了跟随主的代价，就一定比后来才跟随主的人得到更多更大的回报，因为在后的也许反而在前。赏赐的主权在于神，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，他愿意白白赐下恩典，使原本不应得到的可以多得。然而神从来不亏负人，神应许过的必定照办。 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神偏待某些人，特别宠爱某些人，特别赐福某些人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神是不偏待人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呢，经文一开头就提到有关比喻的目的。例如《路加福音》第18章第一节，这里说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接着耶稣就讲了一个寡妇切切求不义的官的比喻。而有时候呢，比喻的目的是后面才提到的。例如《马太福音》13章24到30节，记载主耶稣说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，可是到40节才说明那是关于世界末日的一个比喻。所以解释比喻的时候呢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仔细看上下文，发掘有关的重要资料。例如比喻是谁说的，说给谁听，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，比喻的目的和中心教训是什么。好，第二个原则，解释比喻的时候应当留意的第二个原则，就是不需要强解比喻的细节。也就是说呢，要找到比喻的主要教训，比喻的中心思想，不要勉强解释比喻的细节，因为细节只是陪衬，并不重要，也不代表什么。例如刚才提到的葡萄园的工人这个比喻，虽然呢也可以反映出神多么恩待世人，多么怜悯世人。从个人方面来说，虽然有些人年老的时候才蒙召侍奉主，将来也要得到极大的赏赐。从教会历史来说，中国人虽然比较晚才蒙恩，但是同样有份于神荣耀的国度。然而这个比喻给我们最重要最迫切的功课，是关于侍奉主当有的态度和心智。侍奉主不是为名利或者是为什么工价，而是受爱的激励，愿意把一切都献上。抓住这个比喻要带出的中心思想，比解释细节更加重要。像清早、四初、五正、申初、酉时、1钱银子等等，都是细节，并不代表什么，就不必多加解释了，否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里面去了。那又例如《路加福音》15章8到10节记载的失钱的比喻，一个妇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就是神重视每一个失落的罪人，任何一个罪人悔改，神都要为他高兴。那就不需要解释十这个数字代表什么，一代表什么，灯代表什么，扫帚代表什么，邻舍代表什么，因为这些细节只是陪衬，是陪衬而已啊，并没有代表什么，除非经文本身提到细节代表什么。例如撒种的比喻里头，经文本身清楚地指出种子是代表天国的道理，飞鸟来吃尽落在路旁的种子，是指撒旦把撒在人心里的道种夺去了，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指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等到为道遭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那经文没有解释的细节，我们就不要勉强加上自己的解释。那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是耶稣讲的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，用来说明天国 要好像芥菜种和面酵那样，从很小很小发展到叫人惊讶的地步。面酵的比喻提到三斗面和妇人，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般情形。三斗面大约等于一个中型家庭一天的食量，而用面做饼是一般妇女很平常的工作，因此这个比喻当中三斗面的三和妇人并不一定要有什么属灵的意义。有一些人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说三代表什么，妇人又代表什么，解释得天花乱坠，这是不可取的。好，解释比喻的时候当留意的第三个原则就是，比喻往往和当时的生活风俗或历史背景有关。主耶稣讲的比喻多半是取材于日常生活，例如撒种、撒网、做买卖、寻找迷失的羊、雇工人、迎接新郎等等，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题材。即便是强盗抢劫、可恶的租户、仇敌在麦田里撒败子等等，都是时常发生的事情。像刚才提到的葡萄园的工人这个比喻，就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面貌。当时的社会的确有很多人是做散工的，从清早就到市场上去等待人请他们去做工，他们生活清苦，非常需要工作。因此经文里面说他们闲站着，并不表示他们懒散，而是充满辛酸凄苦的字眼呢，表示他们等了差不多一整天还等不到人来雇佣他们。那一天呢，他们就失业了，一失业恐怕妻子儿女就得挨饿了。要是不明白有关的背景，恐怕就会误会了，以为主耶稣宠爱懒惰的人。那明白了背景呢，才更加体会到主耶稣是恩待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又例如要明白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就得了解一点撒玛利亚的背景。原来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，撒玛利亚人是混杂了其他民族血统的人，不是纯正的犹太人，因此犹太人瞧不起他们。主说这个比喻是要提醒犹太人应该主动做别人的好邻舍，无论对方的种族背景怎么样都要爱他。好，解释比喻的时候当留意的第四个原则就是，比喻的意义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。比喻的意义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。比喻能够加强圣经的真理，能够帮助人确认某一个真理，绝对不会违背圣经原则或者违背圣经的教训的。例如浪子回头的比喻，让人认识神是慈爱的，神一定接纳真心悔改的人。然而这个比喻并没有提到基督的救赎，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说这个比喻说明人只要悔改就够了，不需要基督的救赎。另外要补充的一点就是，不要把基要信条建立在比喻之上，不要把基要信条建立在比喻之上。常常有人问马太福音25章里面提到的十个童女这个比喻，以及按才干受托付这个比喻里面，那些关在门外的童女，以及被丢在外面黑暗里的仆人，是不是不得救呢？那我们就要反问了，这个比喻是讨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吗？不是，因为十个童女这个比喻的末了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这个比喻的应用就是要警醒等候主再来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。既然十个童女这个比喻并不是讨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门外的童女能不能得救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，这个问题呢甚至不能成立，也就不需要多讨论了，更不值得为这个问题而争辩。 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应该参考其他明文讨论得救的经文，而不应该从比喻来寻找答案。接下来我们尝试以马太福音25:14-30按才干受托付这个比喻作为例子，做查考比喻的示范。根据前面提到的几个原则，首先是留意上下文。这个比喻的上文，马太福音24:3记载，门徒问耶稣他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，于是主就说了这个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回答门徒。主耶稣的答复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论到将来的灾难，第二部分呢是讲到主再来之前的准备。而这个比喻的下文，马太福音26:1-2则提到过两天就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为他就快要离开门徒做好准备，把握机会教导门徒，使他们知道主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继续主的工作。好，那仔细研究过上下文以后呢，就尝试找出按才干受托付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。这个比喻中的主人是神，仆人呢是指信徒，那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分给仆人不同数量的银子，也就是信徒从神那里领受不同的恩赐和才干，或者是不同的恩赐或责任。那有一些信徒的恩赐比较多，有些信徒的恩赐比较少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那第一个仆人本钱比较多，所以赚的比较多，第二个仆人本钱比较少，所以赚的也比较少，但是主人对这两个仆人的赞赏是一样的。主人看重的是他们的忠心，并不是看重他们赚了多少钱。这是说明我们只要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忠心，就能得主的赞赏，和主一起享受永远的快乐。可是第三个仆人呢，把主人交给他的银子埋在泥土里头，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就原银奉还给主人，还银子的时候还为自己辩护一番。这第三个仆人实在很不忠心，难怪主人要骂他是个又恶又懒的仆人。那这个比喻有没有什么文化或背景的问题呢？要是没有，或者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也不要紧，就思考一下这个比喻要带出的属灵真理是什么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，要我们怎么实践，把想到的心得写下来，然后在小组里头就跟组员分享。比方说今天我们要是只看见自己的恩赐少，别人的恩赐多，就怨天尤人，责怪别人也责怪神，却从来不想想怎么样忠心地发挥自己拥有的恩赐，服侍神，服侍弟兄姊妹。有一天神也许就会把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点恩赐也拿走。我们要是忠心发挥恩赐，荣耀神，使别人得益处，那么神也要将更多的恩赐加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了。我们再看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旧约里面的，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很熟悉这个比喻，所以我就给大家读出来。士师记9:8-15，士师记9:8-15，有一时树木要告一树为王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 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众树对荆棘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地告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印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利巴嫩的香柏树。好，刚才读的是士师记九章八到十五节。单单看这段经文呢，一定不明白这个比喻有什么含义，所以一定要从上下文来理解这个比喻是谁向谁说的，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呢？从上下文就知道，这个比喻是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向示剑人说的。那约坦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呢？那就得从基甸这个士师说起了。基甸是神所兴起的士师，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侵扰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求基甸和他的儿孙管理他们。基甸不同意，可是基甸死了以后，他儿子亚比米勒却野心勃勃地想做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亚比米勒跑到自己的出生地示剑那里收买人心，很多以色列人归向他，给他银子，他却把自己的亲兄弟七十个人都杀了，只有最小的约坦逃命了。有人将亚比米勒在示剑做王的事告诉了约坦，这件事情激发约坦鼓起勇气向示剑人讲了以上所读的比喻。好，从上下文大致了解了这个比喻的背景之后，就可以进一步寻找比喻的中心思想了。这个比喻是影射示剑人立亚比米勒做王的事情。橄榄树、无花果树和葡萄树都不想做王，他们只愿意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本分，使别人得益处。而荆棘不但不结果子，反而长了一身会伤害人的刺，却不自量力的愿意做所有的树的王。约坦用这个比喻提醒示剑人，立亚比米勒做王就好比各种树木立荆棘做王，荆棘不但不能给他们提供真正的保障，反而会带来可悲的后果，这是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。至于比喻中的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葡萄树都是细节，并不一定代表什么，不一定需要有解释的。经文既然没有解释，我们就不要加上自己的猜测了。好，那么树木立王这个比喻要带出什么属灵的真理呢？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？我想最主要的学习就是求神教导我们效法橄榄树、无花果树和葡萄树那样忠心，在神安排我们所在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地服侍人，也服侍神，不要像荆棘那样妄求非分的虚名和权位，也不要效法亚比米勒，因为亚比米勒为了名利、为了地位，不择手段，残酷无情地杀死了七十个亲兄弟。那不到三年呢，亚比米勒和示剑人彼此猜疑，彼此猜忌，互相残杀，最后呢，亚比米勒也遭到报应了。但愿以上查考比喻的两个例子对你有帮助。好，结束今天这一课之前呢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。查考比喻的时候，当注意的几件事情：第一， 注意比喻的上下文。从比喻的上下文呢，往往可以找到跟比喻有关的重要资料。例如，比喻是谁说的？说给谁听？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？比喻的目的和中心教训是什么？等等。第二，无需强解比喻中的细节。第三，比喻往往和当时的生活、风俗或历史背景有关。能够认识有关的背景的话，就能够更加理解比喻的内涵，更明白比喻的教训。第四，比喻的意义呢，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的。此外，不要把基要信条建立在比喻之上。好，查考比喻时当注意的事项就在这里结束。我们下一课再会。